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小飞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还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在嗨什么自己？ 今晚有戏，哈哈哈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太精彩了，为节目打 call。 在没期待打call 呗，在老师，在老师， 在老师 上了。 他们为什么今天要这么叫我呢？我再来重申一遍，我叫徐冉啊，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跟观众朋友们太热情了，他们频繁的在我们的留言区下面刷为徐再打call。 据说是王哥的粉丝给你挖的坑是吧？ 对， 有一个名叫王哥应援团的粉丝先是这么说的，说为王哥打call，然后想着啊不行，今天王哥不在，为徐再打call。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双重方式的视频来看一下，我那个冉是再见的再，没有上面那一横，好吧？你要看的话， 再见的再。 对，今天我们导播老师要在外边给我打成徐在了，我就真的冲着拼了。我就 真的吗？给他换来，我看他怎么拼的。 看你听谁的。先说一下两种可以检查一下到底是染还是在的这个方式啊。首先一种是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一点就可以看检查一下到底是给我打的是徐染还是徐在。还有一种是 有人会奇怪吗？ 大家可以给我们找到花椒直播，然后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也可以替我检查一下到底是徐冉还是徐在的啊。啊，另外还要感谢一下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 我天，你为什么说的那么没有气质 啊？ 另外要特别感谢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你又多说一遍。 我不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往下不会说了。 好吧，然后今天还要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啊，因为马上就是年底了嘛，我们982呢也是一个特别大方的电台，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礼物，这儿呢有红包啊，免费的照相券啊，还有 K 歌券啊，总之福利特别多啊。 是， 那怎么领取呢？来介绍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明天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这个直播的还有一个主题叫做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 好像 而且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我们下面有三个下拉菜单，可以给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投上宝贵的一票。 你现在多少票了？ 不想说这事。 很高吗？不是，又被刷掉了。 没有，我票是挺高，但是。就是太突出了，有点 儿， 这有点 心虚。 不不不，王哥比我还多1000票，真的。 我做戏要做全套了，我告诉你。 他始终保持在比我多1000票。 怎么会这么准，只多1000票，他是比你多付了多少钱？ 我觉得应该是，你知道吧？ 是从某宝上买的是吗？ 不是，因为往往就是我们女同学嘛，往往就我个人还是有一定虚荣心的，但是、 哦、真的这个东西， 我知道这个有投票之后，我就在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的群里。我们在我们工作组里 确实你没有让我去跟你投， 对对对， 而且我们几个都 只没让你投， 说了小马大多有没有让你投？你说实话， 那个、 你说呀， 转了转了转了， 不是， 好， 不是，我跟你说，我们特意沟通了，就坚决不给自己投一票。 嗯， 我还是当着王哥说的，但是第二天我跟王哥的 票 就窜上去了，你知道吗？ 我发现右手都肿。 当然我就在想这事儿， 嗯， 就。王哥不能连自己一块捎带上啊，对吧？ 爸， 回头我问问他。 好吧，来，这个进入到每日网剧推荐哈，先来看。 先介绍一下今天嘉宾行吗？ 哎，忘了，都忘了，我天哪！ 你知道你为什么才60票吗？ 才60，看出来没有没有吧？ 人家60票都是我给你点的。 你说你让我就算了。你让我身边的大佐情何以堪？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佐 孰能忍，神儿也不能忍。你知道， 我知道是这句。 大佐票可高了， 是吧？ 真的假的？我都没看过。 帅啊！ 我不记得你多少票，但我记得。 那你是给哪看出高的呢？ 但我记得你比于浩高，于浩垫底儿。 鱼号特别明显，就是我们都是成千上万的鱼号，两位数。我每次就觉得他特可怜，我帮他。 郑磊多少票？ 磊叔也挺高的，真的跟我们不相上下。就我们四个里边，就 你 是 怎么混的？ 两位数 是吗？你该拉票得拉票， 没人替你买。 那个观众朋友们，那个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应该给老于拉了票，是吧？要不然老于这月工资都不保险了。 对，现在可以点一波。 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给老于投投票、 啊、下面该介绍我们俩了 得拉回来青年导演洪泽欢迎 洪泽叨叨了半天的那个特大岁数了就是他 没岁数大 还有一位坐他旁边那个死活不肯说真话的那个我真的没有让你投票、 啊、真的 好吧 是真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徐来真的没让我投票真的啊 大左 是真的 好欢迎我们的小同事大左欢迎 大家好 早点入台啊 对 来吧 等着你呢告诉你 接下来是每日榜单啊 哎你是着急坏了第一部叫《七个我》最近可以说是引起了一些文化评论的关注啊，就觉得这部剧有点问题。我先说完它的基本信息哈。腾讯视频当然播放量是8555万， 这么高了。 它是出现什么事儿的呢？就是说，它是在零几年的时候翻拍了一几年的一部韩剧。 对对对。 对的。 然后了，翻译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只有张一山这一个人的演技在线，其他没有什么亮点，因为他在韩国的时候的评分非常之高，9点几分，在中国好像只有4点几分。 因为他 copy 的太。 不是因为就你完全 copy 过来没问题，但是你得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你的演员演技都要在线是吧？ 不是演员演技在线，是你一些话语适不适合在中国的观众的心目当中哎流传。 就是他把台词都 copy 过来了， 台词太像韩国人说话了。 他都说什么？ 而他是操着一口京片子，你想想，他有些他让我本来应该是特浪漫，他一张嘴完了。 就那天我们就聊过这事儿，那天我们聊过这事儿，就是说你看韩国人按照韩国演员按照韩国演员那种演戏的方式，你看韩剧，你看着很 没问题， 没问题。 对， 但是你要按中，你让中国演员去那么走的话，那么去做的话，那种情绪就难受。 什么意思呀？欧巴，看见吗？这是韩剧。 对对，就怎么说呢？ 哥哥，你别走， 你好好说话行吗？这节目还能不能整下去了？ 我马大帅吗？刚子，我想你，其实差不多。 我老稀罕你了。 这没问题啊，我老信你没问题。 你那两句话是没问题， 不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比如说韩国的演员哈，就是你会发现，主角主要角色就是没有表情，零表情演戏， 零度是不是叫 巨酷 啊， 是吧？巨美，没情绪，零表情演戏，但凡不 是 主要角色，就表情极为夸张，就全这个 哦。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很多韩剧？ 哎，你对着镜头再来一遍呗。 因为我很少看韩剧，不看韩剧 啊？是吗？ 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是韩国有些影视剧里边他们的那个就是吵架，或者说你看尤其韩国那些老妇人 就帅， 特别做酷做帅，那种零表情装酷的那种， 挺难的， 挺难 的。 但是你看他那表情特别夸张的地方也挺难的， 他 反差特别大。但是你要是这要是拿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的演那个来学习的演员出来， 是吧？ 你老师该说你了，你这说人话，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然后 就像你们做广播剧的时候，你一样，你说人话， 导演经常 肯定得这样啊。 虽然觉得有点不太客气，但就是这样，你说的话不太接地气，不是生活语言，他就不 很难受啊。但也许韩国他们生活的语言就这样， 对。 但是咱们中国人生活语言他 不 这么说话，对， 非得这么说他就假。 对对对对对。 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挑衅一下 啊，你说， 就是说，你们不觉得有一些电视剧当中的语言，我们生活当中也不会用吗？ 例如说， 所以说我 就是太夸张了，你知道，我经常就比如说像什么那个七夕节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节的时候，我就经常就如果经过两个那个小情侣，两个特别年轻的年轻人，我就觉得他们说的都是电视剧里的台词，就谁过日子这么说话？我等你要等到12点。 你年纪大了， 对，有可能就是我们和那个 代沟来了， 对对对， 有代沟了， 是一个年龄层的人是不一样，这很好， 真的吗？ 就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前两天跟 问问大佐 啊， 就是不是包括我现在我也是跟你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 吓死我了，我以为他是我感觉我跟你们，你知道我刚才心里真的提起来 这都是三张人，你回 谁跟你三张人啊？你自己三张人，全家都三张人，烦死了。 洪哥作为四张，你是怎么？ 你什么时候学会把我勺子上了？ 你继续说，大佐。 就是你会看到，就是电视剧里边不是有一些特别狗血的情节，就是说那个今儿晚上咱们俩怎么怎么地，我要等到十点，我为你这个跑到天涯海角去等你，然后这样的话是会在现实生活里边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但只不过就咱们这些人觉得他太就 咱一样， 对，咱们活得比较现实一点，就比较实在， 叫接地气，对， 直来直去就接地气的感觉，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些还是会有这样的真实的人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他们是跟电视剧学的吧？ 也不一定 会影响，肯定会有影响， 肯定会影响。 对， 其实那时候我们聊天就通常说你一个戏好不好看，或者说咱们所谓的接不接地气哈，或者说这个戏演的怎么样，你可以用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你把这个你跟家里把声开特大，然后你该干嘛干嘛，你光听声， 嗯， 能接上， 能不能接上，就你舒不舒服就听出来了。 哦， 你不看画面，你光听声，你就会觉得这人怎么不说人话、 假不假事？ 明白明白明白。 要不然你就把声关了，你看画面，你看那表情巨夸张，那你就演的不好。 哦， 对不对？他不贴近你的生活嘛、 哦。 那当然不排除有些什么脱离了现实的这种题材的剧， 那魔幻剧那就 那咱另说，咱另说。对、但是你要是说真是贴近生活的一些从生活出发的一些故事情节的戏哈，我觉得还是贴近生活好一点吧。 有道理， 有代入感 吧。是，来吧，咱们说一下这个内容，光说人家一些问题了哈。 嗯， 这剧情讲述拥有七重人格的财阀三世沈怡真和他的秘密女主治医生啊白欣欣的治愈系搞笑浪漫的爱情故事。在最新一集的剧情当中是这样，这个沈怡真呢，在几个黑衣人袭击的时候恢复了被封存的记忆，他记起父亲每次都在自己犯错的时候打骂一个小女孩惩罚自己，他记起每晚十点是他和小女孩约定一起玩耍的时间，他也终于记起那个活泼开朗笑容甜美的白欣欣才是那个在地下室被虐待的孩子，他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自己，却原来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就在他失神的空档，那么黑衣人拿着木棒重重的给了他头部帮了一下，那么他终于满头鲜血的倒了下去。这样一个故事，来继续往下看第二部。 第二部我们说的是我的继父是偶像，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人播放量是3784万啊。 嗯，不错。 说的是什么呢？这是一部都市情感剧，而且呢，你看它的卡斯阵容其实还蛮强大的， 强大啊、 里面有林永健、吴杏儿，还有金巧巧、 张铎、 温玉娟、张雪莹，这几个都是咖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刚开始播嘛，多平台播出的单人播放量才有不到4000万啊。 有， 来说一下故事啊，来说一下故事情节，讲的就是一个大龄单身汉罗大佐。哎， 其实我想反过来，大龄单身罗汉大佐， 大龄单身罗汉大佐， 这也就狠了，这个。 对，罗大佐他如何使出个人魅力，成功征服两个熊孩子，并周旋于危机当中，突破重重阻碍。带领全家走向幸福的这个故事，就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到中年的时候离婚了，带着俩娃因为当爸爸的嘛可能不太会带娃，所以在带娃的过程当中肯定跟娃斗智斗勇啊等等，有这样一系列的故事啊。然后另外又在讲罗大佐跟自己的梦中女神谭丽明好不容易人到中年结成连理，哪料飞来横祸，谭丽明车祸身亡。这不是那个后来才找的这个那个媳妇儿，这是一开始的那个就是初恋。但是呢他就因为这件事深陷悲痛当中哈，但是他特别吃惊的是谭丽明还有俩孩子，17岁的问题少女康妮以及6岁的调皮男孩康凯，听出来这意思吗？他姓罗，这俩娃姓康啊， 不是他对 对，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孩子的继父。那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亡妻的前夫也找上门来了，而且还想跟他一起争夺一下这个子女的监护权。所以呢罗大佐也是在命运的裹挟之下进行了一场战斗，他为了想着这我媳妇儿跟了我得对得起他呀，对吧，那就为两个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而且呢还用自己的本真善良去对抗了一些命运的捉弄。你想你本来人到中年才结婚对吧，结婚之后媳妇儿又死了还留下俩娃，你说这招谁惹谁了，是不是听起来也挺残暴的。 艺术它不就是这种情况，把很多个矛盾都集中在一块儿来给你展现出来。因为人我们就是在活在现实当中，人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淡的。 它不见得是平淡吧，只不过是人生把日子拉长了。 哎，对，拉长，他非得要给你在几天之内完 成 这一个，肯定会有很多事儿再说。 其实人生也还真的蛮惊喜的，比如说就有人管你叫徐在啊， 再见。 好吧，咱们整点之后再见啊！ 整点之后再回来，继续跟大家说王大跟王俊的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就这样了。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在这儿呢，依然给大家介绍两种可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方式啊。当然收听的是 FM 98.2以及 AM 927了啊。两种收看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画面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您手机上有直播平台花椒直播这个 APP， 也是可以打开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输出的视频内容的。 是，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 谢谢。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 第三部网剧啊， 好的， 叫《艳谷》，优酷平台单日播放量是1256万， 不错。 这部剧呢，说的是大楚的太子楚妃叫静姝啊，自幼习得了画皮绝技，用一张美人皮从赵卢氏手里换回一条人命，谁料想被静姝搭救的人正是江湖传说当中被主人用特别手段豢养而成的死士，叫掠影。他活下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杀死大楚的太子，叫楚子富。一场因为画皮术引发的血雨腥风，爱恨情仇就此展开。通过画皮术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这一设定本身就充满猎奇性。女主这个静姝啊，身为画皮师，经历了一系列常人难以想象的故事。有人希望通过换一张脸重新博得夫君的宠爱，也有人希望借由换脸获得他人的身份地位。充斥着复杂人性欲望的画皮术最终会带给这些人什么？静姝又将因为这一特殊技能遭遇怎样的困境？都在这部戏中给出答案。艳谷， 我觉得它有点像看过的那个画皮 整容室， 是吧？就是 美剧有一个叫整容室 啊，就是有点像那个画皮一、画皮二，就是利用就是皮肤的一些变化，就易容术嘛，去得到一些其他的权利啊、地位啊等等的哈。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就是卡斯阵容是有一些歌手的，就是那个 Zero G 的有几个成员都在这里面。现在看单日播放量还可以，1000多万，1000多万。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找来看一看啊。单日播放量是1256万，这个剧的名字叫做《艳谷》。 好，来看网大第一部。 网大第一部叫做《超能萌妹战江湖》，是在爱奇艺播出的。 哎呀，这个名字起的呀！ 超能萌妹战江湖啊！ 这个我们有没有关于标题的或者说是题目的一个说法？ 问谁呢？ 就是艺术方面的。 问谁呢？ 啊！太直白了，我天，底都给切就。 你就是没人家萌嘛，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萌的。 我是挺萌，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有点像功夫能猫。 能猫啊，我 可以可以啊。但是你看这部剧152万，你说它次嘛，也 不 算 是 一个，对，也不是一个比较次的网大。它就是这个名字超能萌妹，可能现在的网大是不是因为碍于它篇幅或者其他的表现手法有限，所以干脆就把自己的这个戏的主旨就在这个名字当中就是表达出来了。 拿名字说事儿，这事儿自一直都有啊。 今晚有戏嘛？ 对啊， 对对， 其实这个事情很 正常。但我们的名字起的多有艺术性！ 这好家伙，主谓宾全有，超能萌妹，还有定语呢。 人没规定名字里边不能主谓宾定状补都齐全呀、啊。 这个标题党这事儿，不论在任何的一个行业里都是存在的，这很正常。 他这标的不太提，你知道吗？ 哎，但是我跟你说，说从这个名字能引发出来，我最近的有一些思考啊，因为我不是经常跑一些音乐口啊、文化演出口啊等等，经常跟这些制作单位有接触啊。或者是咱们经常能在不同的网站上看到一些文化类作品为了给自己的作品做宣传宣发的一些稿件，哎，我跟你说真的，经常我是为了捋顺他们的一个稿件，我半条命都能搭进去，就是前面能跟你带一堆的定语， 那个就是，总之就是不好好说话，你知道吗？包括有一些歌手或者是演员，比如想出一张专辑，那你就好好出，对吧？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起一个大家都能认识的、能看得懂的名字，其实很重要。他不， 他们也是用走， 他汉字加英语，汉字加英语，那英语我都不会念，你知道吗？查了就没有这个词儿，是生造一个词儿， 没有这个词 儿， 真的 生、 啊、是英文吗？ 对，它是英文呀，就是我就不举例子了，点名有点不太好，但是我就 说过这事儿， 就真的就是非常让人愤慨，因为往往碰到这种情况，你知道吗？作为媒体人，可能因为你这个太难念，也不是大家都能听得懂的，也不算是通识文化，所以我们就不用了，这样稿子我们就不用了、 啊、 因为大家听不懂，我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也给我介绍不明白，所以这件事儿对于传播来讲真的百害而无一利。对、 嗯、 啊，就从这个名字让我想到的，因为有的时候为了捋顺一条网络稿，真的就啊，我特别想特别生气，你们语文到底是谁教的？真的超生气。 好吧、嗯、来继续。 嗯，所以也是希望从业者啊，就为了更好的宣传能够更用心一点。 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难处，这一定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名字，我们 可能要博出位，我明白，但是我觉得你如果靠这种就完全是吸引眼球的博出位的手段，一定用不长， 对， 是吧？ 还是踏踏实实做内容才是关键。 对，还是看片子本身。 于浩给介绍一下这个《超能萌妹战江湖》。 这个影片呢， 讲的是什么？ 青春校园里有三名女学生，在一次浴室断电事件当中，哎呦，获得了超能力了。三个人因为倾慕于校园男神叫宇轩，而意外的卷进了一桩跨国绑架案当中。男神宇轩为了营救从小一块长大的佳佳而独闯苦学，拥有超能力的这个三个人就决定要帮助男神宇轩救回佳佳，但是佳佳却是意大利黑手党的目标。一场超能萌妹与黑手党之间的决战是一触即发。 反正单人播放量152万，大家就是按自己的需要索取吧，对吧？ 对对对， 然后另外呢，看一下啊，刚才有一位叫东方红的这个朋友， 就是他叫你徐在是吧？啊，不是他， 王哥应援团叫的我徐在，我记到现在我都记着呢。我这东方红他说 一直在跟我们， 他说你英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徐老师英文这么好吗？ 我英文真的还可以。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 How old are you？ 来吧， 我英语还可以的，还可以。 我们到这个今晚戏中戏的环节了哈。 对，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围读一个小品，那小品挺逗的。那小品说的是一个强迫症的故事。 对， 强迫症大家都肯定都了解哈。 嗯。 我跟你说， 强迫症， 什么样能叫症？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挺严重的事儿。 对，但大家不要觉得 还好吧？ 有一些对心理偏差上，或者是稍微有些小抑郁什么，这不是什么真正我们想。 咱说的是强迫症，跟抑郁没太 不是。我的意思是带到了症这个话题，就是能叫症，它真的就是病。就是我们一般有的时候， 哎，那个代表病的时候，那个好像念征， 不是征候群，它是一系列的反应， 哦， 叫征候群， 哦， 啊，那个征。 谢谢于浩老师，我又给你创造了个机会，让你受一下 自己的上升到一个病这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就有点过。 不要老给自己暗示我得了什么什么症， 我得了什么什么， 我有强迫症，我有密集恐惧症。没那么夸张，你要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根本什么正不正的， 对对， 谈不到那个高度。 但是这俩人，你看完之后确实有， 没错没错。绕这么大一圈子，我天哪！ 你 是说我们俩，还是你们俩，还是他们俩？ 剧中这两个人物，咱们来听一下片段哈，就是强迫症到底到什么程度，好不好？ 嗯， 来。 哎，这么看舒服多了。 真好， 哎，你好， 啊，我刚才观察您半天了 啊， 买个东西还得做好人好事，这样的人不多了 啊，习惯了，齐刷刷的看着舒服， 是， 啊， 谢谢谢谢 啊。 用您那手怎么了？ 哦，这个呀 啊， 我昨天在家掰手指头，这九个都响了，就这一个没响。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生撅舌了？ 嗯，我必须听见这一响。 那您这是典型的强迫症啊。 是有点儿，哎，你怎么知道这叫强迫症啊？ 我这九个都没响。 病友啊，病友， 男人嘛，对自己狠一点 啊。 啊，您就买这个 啊？是，哎，一瓶咖啡，谢谢。 一瓶咖啡 啊， 好，这个咖啡是6.5块 啊， 哎，然后呢，我再送给您一瓶。 哦，我只要一瓶，这个不需要。 没事，这是我们店里搞活动。买一赠一，送给您的。 啊， 我说过了，我不需要， 这不让咱花钱，这不送给您的吗？ 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啊，是买一赠一其中的最开始的那一个桥段啊。刚才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没有画面啊，是这样的，买东西的那个人进到这个超市的货架上之后，他看到有一排类似于某种饮料， 咖啡啊什么的， 对对，饮料的一种东西，是必须得把它摆齐，摆到什么齐的程度呢？ 对， 就是某一张玩偶的人脸冲外边的那个方向都得一致，就必须看上去一整溜。嗯， 挺好，我特别想把它带我家去，好收拾 收拾收拾屋了是吗？ 嗯，好吧。 然后呢，他刚才说的这个蛇妹蛇是怎么回事？这掰手指头那块儿， 嗯， 他有一个手指一个大拇指是绑着纱布的，就是 大家能听得懂这块儿， 能听得懂。其实 对，就他这个不表现出来，因为那个售货员不是九个都折了吗？他一直插在兜里头， 啊，对对 对， 对， 啊，一直没露出来。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前面说？”对，拿出来之后才有笑点，才有包袱在这儿， 嗯， 啊， 嗯。 然后呢，他其实还是我刚才上来 靠语言抖啊，包 红哥，对对对，也有表演的情况， 有，他这个有 都靠语言啊， 只能靠语言了。 对，然后说说这种情况，老大家伙说的这强迫症，确实有人说某某座的女生可能是。啊，强迫症多，和男生， 我觉得每个人好像或 多 或 少 都 有一 点。 对对对，我那个同学是这样，其实是有的时候是种谨慎，或者说我的习惯的问题。 比如说我 每 次上， 我每天车都得锁三四遍， 是吧？ 我也有这毛病 啊。 就我离开车之后，觉得摁着已经锁了，走大概五六米， 再摁一下， 锁了没有？回去的，我再摁一下，觉得是不是这个距离有点远了？ 但你千万不能用有感应门的车。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走过去，它就嘣开了，永远关门开了，你不知道， 难受死了。 好车，你这意思就是 你就疯了是吧？ 关了 就疯了。 然后我还听说过有人是这样，就老忘了自己家门锁没锁。 这不跟我那一个意思吗？ 哎，听过一个最极端的段子，就是有一个人，就因为他老不记得自己门到底锁没锁嘛，他就决定以后但凡锁了门，就打一下降龙十八掌当中第一式，然后到最后发展到必须每天打完降龙十八掌的十八式才能下楼。 然后就变成了武林高手。 强身健体的， 太逗了！天哪， 这得耽误死自己。 本来是一个武林高手是吗？ 对。 嗯，我们今天这个对， 不是我说完那个小金来过咱们节目，他女儿才两岁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做女生真是，就孩子你都难以想象，真的是巧合还是什么？”他说两点钟他把我扶了醒了，他妈妈跟他姑娘一块睡，我说：“妈妈啊，怎么了？”那抱枕歪了。 抱枕歪了，我的天 哪，他妈就恨死了。 这就是熊孩子，你知道吗？ 捋正之后， 这可能不是强迫症，这个 这可能是故意的，是吧？ 这是故意的，这是 你是上帝派来玩我的吧？ 魔鬼宝贝，我太乐了。 嗯， 来吧，咱们来说这个吧，导儿给我们分个戏 啊，分一下。我觉得是这样，大伙儿剪一下吧，就一共就四个人 啊，这里边有收银员、大锁、女顾客和店长。 我就女顾客呗。 嗯 那店长谁来？ 店长这么胖，当然是于浩来了。 嗯，那个收银员谁来？那就得了， 那我就大锁得了。 对对， 大人还挺像的。 对，那我就收银员吧。 行， 来啊， 准备啊，您打个板儿们。 好，预备开始。您好， 哎，您好， 我刚才观察您半天了，买个东西还得做好人好事。哎呀，这样的人。不多了， 那个啥，我这习惯了，齐刷的看着舒服 啊。是，谢谢您。您这手是怎么了？这是 啊，我这手啊，这不昨天在家吗？这个掰手指头嘛，这九个都响了，就那一个没响。 那您这意思，这个就是生撅舌， 那就必须得听这一声嘛，好听。 那您这是典型的强迫症， 是。是有点儿，不是？那你这咋知道这叫强迫症呢？ 我这九个都没响， 哎，病友啊，这个 男人就是得对自己狠一点。您就买这个， 哎，对，就这一瓶咖啡，谢谢啊。 咖啡啊，一瓶咖啡，好，来，这个咖啡是6.5块，然后呢，我再送给您一瓶。 不是，我只要一瓶咖啡，这个不需要。 没事儿。这是我们店里啊搞活动，买一赠一送给您的。 我说了我不需要啊。哎呀， 又不让您单花钱，这不是送给您的吗？ 我只喝一瓶咖啡。 我们这个机子啊已经重新设置过了，扫了一瓶咖啡必须出去两瓶，如果不卖出去两瓶，老板知道以后会扣我公司的，所以这瓶您必须带走。 不是，你等会儿，我凭什么必须带走？你得听我的呀。 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我是顾客呀，顾客上帝，对不对？ 我送你一瓶， 你我不是怕你不够喝吗？ 不是，那这问题就来了，对吧？你看啊，我每天晚上呢只喝一瓶咖啡，如果我喝两瓶咖啡的话呢，那我不就失眠了吗？那这责任你能负担得起吗？ 那你不拿走这瓶，老板多看一看多一瓶，明天把我开了，这责任你能负得起吗？ 我凭什么对你负责任呢？ 那你不是上帝吗？ 那你不是，你看我这一年每一天晚上这个时候来买一瓶咖啡，你付一瓶的钱给我一瓶拿走，现在我付一瓶的钱你给我拿两瓶，你不为难我呢吗？ 我不是为难你，对不对？你这把两瓶拿走，你明天不就不用再来了吗？是不是？ 不是，你是不是没听懂我的话？我过去一年每天晚上来这儿买一瓶咖啡，我明天晚上如果不来的话，我干啥去啊？ 你可以来这儿买烟呢。 不抽。 买酒 不喝， 陪女朋友看电影 没有， 那你活什么意思啊？ 喝咖啡， 那我送你一瓶，你干嘛不要？ 我不喝，我拿回去干啥呀？我的妈呀！你都说我今天拿走两瓶了，我喝一瓶留一瓶，明天，哎呀，明天你还送我一瓶，那明天晚上我喝三瓶。 那你干嘛攒着？你拿回去两瓶，一瓶你自己喝，一瓶你可以送人呢。 给谁我给谁， 你送他。 你好，这个多少钱？ 啊，5块。 好，来。 啊，这咖啡啊是这位先生送给你的。 啊，挺好挺好。 你才好呢，我跟你说啊，这个实际上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来买一瓶咖啡，他非得给我两瓶，他让我拿走两瓶走，可我就不想，我就不想要拿一瓶。你说你随便给谁，你这个时候你就随便进来了，我就随便给你了，对不对？真没想到你是这么随便的女人。 你说谁随便 的？我就说你随便的。通常啊，这个陌生人给我的东西呢，我是不会要的，我也不会随便给陌生人东西。你随便进来拿走我随便的咖啡，你说你不是个随便的人吗？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女士，你别理他，他智商有问题。 你腿才有毛病， 我牙口好着呢。 你俩智商都有问题。 他说你智商有问题， 说你智商有问题， 说你智商有问题。 请听题， 来来来， 说，小明前段时间结婚了，请问他媳妇叫什么？ 小红。 错，他小明的媳妇叫 Angelababy。 你才 baby 呢，你请 说， 请听题， 说， 一架高速行驶的飞机上。小明拿了一个痰盂往下就扔，为什么他要扔痰盂？ 飞机超重了。 错，答案是想扔就扔。 好，那我问你，一对情侣走在公园里遛弯，突然男的扑通一声倒地上了，为什么？ 想躺就躺。 错，刚刚那痰盂砸脑瓜子上了。 你卑鄙下流， 流芳百世， 是事与愿违， 娓娓道来， 来者不善， 来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你有没有文化你？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行。 形形色色， 色劲空， 空前绝后， 后悔莫及， 急火攻心， 心心相印， 印贼作父， 印贼作父，互相伤害， 还想咋地？ 滴滴打的， 哒哒滴哒。 二位，停一下，停一下。生活压力怎么就能把你逼成这样？你听我说，我是店长，有什么事跟我说行吗？ 那行，那你是店长啊，你对这店里商品价格是不是特别熟悉？ 那当然了。 那我问你，一瓶咖啡多少钱？ 6.5。 两瓶呢？ 6.5。 那你是不是当我傻？ 怎么了？这是买一送一啊。 不是，你要逼死我这个强迫症吗？ 不，你听我说，来来来，咱解决这事儿啊。 咋了？ 过来，我跟你说，我们这活动就到今天，现在已经12点了，这活动取消了， 结束了， 结束 了，我解脱了， 解脱了，来结账， 哎，一瓶咖啡，谢谢。 这来，这是你的， 好，一瓶咖啡，结完账，来，我们这样啊，今天又有新的活动，现在买一送三。这脑比谁病都还。 为什么这小品 招呼是吧？ 当年我看的时候就把我乐够呛，你知道吗？ 真的 一开始中间听的我有点烦，就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有点烦，因为我觉得就这么点事儿有什么可纠结的。但是越听到最后，我就觉得好好玩，就真的就这种感觉。 其实有那样的 人，互换角色，互换角色。 怎么换呀？ 就我们俩来的 啊， 咱们俩来搭子就完了。 他们俩谁来演女顾客呀？ 那就得是红哥了，就是大呀。经历的多， 小明的媳妇儿是谁？小红是吗？ 小红，这哪跟哪儿啊？ 来收起吧， 搭得上就行。 你是生源还是我是生源？ 你决定。 我都行，你听你的呗。 你想当？ 我强迫症，你别闹了，你快定一个。 太好了，那是选择困难症。 这是选择困难症。 这不同的病是吧？ 你来哪个？ 你别问我了，真的，我选择困难症。 那个于浩来，那个大锁， 我来大锁。 大佐， 大佐，你来，大佐， 好， 徐再来收银员， 好，完了，你知道是谁来准备啊？来打板了，准备啊！ 3、2、1，激光，您好， 你好， 我刚才观察您半天了，买个东西还得做好人好事，这样的人不多了。 习惯，齐刷刷的，看着舒服。 是，谢谢。您的手怎么了？ 这个，啊，我昨天在家掰手指头，这酒都响了，就这个没响。 那你的意思就是生撅舌了？ 我必须听见这响。 那您这是典型的强迫症。 嗯，是有点。哎，你怎么知道我这是强迫症？ 我这九个都没响。 哎呀，病友啊， 男人就得对自己狠一点。您就买这个， 是一瓶咖啡，谢谢。 好，一瓶咖啡6.5元，这是您的咖啡。 嗯， 然后我再送您一瓶。 不，我只要一瓶，这个不需要 啊。没事，我们店里搞活动，买一赠一送您的。 我说过了，我不需要。 又不让您单花钱，这不送您的吗？ 我只喝一瓶咖啡。 那我们这机子已经重新设置了，这扫一瓶咖啡必须卖出去两瓶，这不卖出去两瓶，老板知道以后会扣我工资啊。这瓶你必须带走。 这我凭什么带走啊？你得听我的。 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是顾客，顾客是上帝啊。 那我送你一瓶，我不是怕你不够喝吗？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每天晚上只喝一瓶咖啡，我如果喝两瓶的话我就失眠了，这个责任你能负得起吗？ 那你不拿走这瓶，这老板一看多一瓶，他明天把我开了，你能负得了这责吗？ 我凭什么对你负责呀？ 那你不上帝吗？ 你看啊，我这一年每一天晚上这个时候都来买一瓶咖啡，你付一瓶的钱给我一瓶我拿走，现在我付一瓶的钱你让我拿走两瓶，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我不是为难你，对不对？你把这两瓶都拿走了，那你明天就不用来了，不是吗？ 不，你是不是没听懂我的话呀？我过去一年每天晚上来这儿买一瓶咖啡，我明天晚上如果我不来的话，我干什么呢？ 你可以来买烟呢。 不抽。 买酒。 不喝。 陪女朋友看电影。那你活着有什么意思？ 喝咖啡。 那我送你一瓶你干嘛不要啊？ 我不喝我拿回去干啥呀？你说我今天拿走两瓶，我喝了一瓶留一瓶，明天来了你还送我一瓶，那明天晚上我不得喝三瓶吗？三瓶啊。 那你干嘛要攒着呢？你拿两瓶回去，一瓶你自己喝，一瓶你送人呢？ 给谁？我给谁？ 你送他。 你好，这个多少钱？ 5元。 啊，好。 来，这瓶咖啡是这先生送你的。 挺好。 你才好呢。我跟你说啊，实际问题是这样的，我来买一瓶咖啡，他非要给我两瓶，让我拿走两瓶，可是我不想拿一瓶，你知道吗？我就他说随便给谁都行，这时候你就随便进来了，我就随便的给你了，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随便的女人。 你说谁随便呢？ 我说你随便。通常啊，陌生人给我东西我是不会要的，我也不会随便给陌生人东西，你随便进来拿走我随便的咖啡，你说你是不是随便的人？ 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啊？ 女士，你别理他，他智商有毛病。 你腿才有毛病呢。 我牙口好着呢。啊， 你俩智商都有问题。 他说你智商有问题。 说你智商有问题。 请听题。 来，说反了。请听题。 来 说。小明前段时间结婚了，请问他媳妇叫啥？ 小红。 错。小明媳妇叫 Angelababy。 你够 baby 的。请听题。 说。 一架高速行驶的飞机上，小明拿一弹圆往下扔了，为什么扔弹圆？ 这飞机超重了。 错。答案是想扔就扔。 好，那我问你，一对情侣走在公园里遛弯，突然男的扑通一声倒地上，为什么？ 想躺就躺。 错。刚刚那弹圆砸脑袋上了。 你卑鄙下流， 流芳百世， 事愿违， 违违都来，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善者有为吗？没有啊。你，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行。 形形色色， 色即是空， 大空前绝后， 后悔莫及， 急火攻心， 心心相印， 印贼作父， 印贼作父，互相伤害， 还想咋地？ 滴滴咋地？ 塔塔地打。 二位，那个咱停一下啊，不是咋的，这生活压力咋能把你俩逼成这样式的呢？你听我说啊，这个我是店长，有什么事跟我说好吗？ 那你是店长是吧？ 嗯，对对对。 那你对这个商品商店里的各个商品价格是不是非常熟悉？ 那当然了。 我问你啊，这一瓶咖啡多少钱？ 6.5元。 两瓶呢？ 也6.5元。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 不是，这咋了？这买一送一啊？ 你非得逼死我这强迫症吗？ 不是，那个你听我说啊，来，咱把这事儿解决了啊。 怎么的？ 对，过来，我跟你说啊，这我们今儿这活动啊，就到今天，现在呢已经12点了，这活动取消了啊， 结束了。 对，结束了。 那我解脱了？ 解脱了，来结账。 一瓶咖啡，谢谢。 这是你的。 好，一瓶咖啡结完账了。来，我们这样啊，今天呢又有新活动了啊，现在买一送三。 你是不是傻？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 哎呀，这天这小品太可乐了。 有意思，有意思。啊，感谢洪泽，感谢大佐精彩表现，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 FM 九十七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明晚六点四十五分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 拜拜，明儿见， 拜拜。Thank you.